杀死庸碌的情怀，借我纵容的悲怆与哭喊，借我怦然心动如往昔，借我安适的清晨与傍晚，静看光阴荏苒，借我一样无言，不管不顾不问不说也不念，静看光阴。 北京时间12点整。